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真爱没有

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等 me, shine me.

Maybe it's a wild dragon chase anyway, but still, I'm gonna listen to my heart and try. Pack up

时候啊，快点见面，不喜欢的时候就赶紧再见。快乐大胆千年，还有什么出现？只要能在梦前开个八点十二点拍照片去怀念。 昨天我多么，今天希望能更多。昨天我爱过，今天能爱得更快活。不管有什么能够继续就不错。你和我。 外号叫做大头的朋友，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者发现说，智商高和头围大、脑容量高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相关性。头围高于平均值的婴儿呢，认知能力跟教育程度也会比较高，是学霸。原来上天赋予我们大头是有原因的，头大的朋友们，让我看到你们挥舞的双手好吗？ 一天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 都被祝福。

当代青年婚恋模式出现了新的趋势，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了。同时父母逼婚还有剩女现象导致青年人出现婚恋焦虑，试婚、闪婚、闪离的现象增多了。财产公证也成为了防范婚恋风险的选择。不知道你婚了没有呢？早餐一定要吃哦，起床不喝冰水，少喝饮料，适当的给自己一点犒劳，少玩一点游戏，多跟亲朋好友的联系联系，也要跟同事呢出去走走玩玩散散心，碰到不顺心的事情呢不要自闭，打球锻炼一下，但是不要劳累过度让自己更累了。当然我知道道理你都懂，但是做不到对不对？ 把你的手指向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幸福像尝不了味道。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勇敢去征服它。眼睛看不到的地方。Let's find when found right.

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早晨阳光灿烂，找到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对夫妇呢，最近喜得千金，这是她老公的家族137年来第一次有女婴的诞生，他们一家人简直都要高兴疯了。她老公的同事甚至呢还帮她在公路旁边的一个广告牌上面打了广告，庆祝这个小 baby 的诞生。这样的新闻光是看到都觉得暖暖的。 Maybe life was good to me, but you just made it better. I love the way you stand by me through any kind of weather. I don't wanna run away, just wanna make your day. When you feel the world is on your shoulders, don't wanna make it worse, just wanna make us one. Baby, tell me I will do whatever. It feels like nobody ever knew me until you knew me. Feels like nobody ever loved me until you loved me. Feels like nobody ever touched me until you touched me.One hit of you, now I'm addicted. You never know what's missing till you get it, then you need it. I don't wanna run away, just wanna make your day. When you feel the world is on your shoulders.Make it worse, just wanna make us work. Baby, tell me I will do whatever. It feels like nobody ever knew me until you knew me. Feels like nobody ever loved me until you loved me. Feels like nobody ever touched me until you touched me. Baby, nobodyTo you. See, it was enough to me. 人呢，早在100年前提出了四大火炉的口号，重庆、武汉、南昌、南京当选。实际上从数据来看并不是这样的，那哪一个滚烫的城市会上榜呢？重庆、福州、杭州、南昌四个城市呢被冠名为新四大火炉，武汉退出前四，位居第六。对此你服吗？这两天呢，岳云鹏通过微博晒出跟一个女网友的合影，说非常可爱的妹子终于找到你了，照片里面两个人真的是超像的，都有圆圆的脸，小小的眼睛，还一起把手放在嘴边做惊讶的表情，两个人真的是像失散的兄妹一样。这相似度你给几分呢？这也太像了吧。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跟你长得很像的人吗？ My life is brilliant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that I'm sure.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进行学习，来满足这种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 所以我会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吧，有的人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一直看着黑暗的那一面，但你试着反过来想，这样的想一想呢，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好难过的了。 不管我们是做传统产业还是做一个新兴的互联网产业，就我们一定是围绕人在做事情的，不管是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还是我们企业内部的对团队的管理，其实都是围绕人在做事。 很多人呢喜欢到那个游乐场玩，不过呢游玩的项目千变一律，但有一个游乐场玩出了新花样。某岛国呢推出了一个可以边泡温泉边穿梭游乐场的过山车，有适当的乘客表示说前方有很多泡沫飞过来，真是不可思议，你想去试一下吗？ 一座白色环形阶梯，讨论正在用和现在起犹豫，趁闲下的少女听着 Git 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了歌曲的叹息，少女手中的硬币，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沾蓝色的希腊婚礼，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心事的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陷入距离，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他幻想的快乐永远无惧，诗人决定的标题是月之的希腊少女， 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咯，感谢各位早起新人陪伴，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龙叶，节目之外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找到我，给我留言，微博上见咯，拜拜。